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93集《我亲爱的少年二》。隔天下午，出了办公室，桑延进了厕所，刚拉下裤链，旁边的小便池站了个人，还极为亲切地跟他打了声招呼。 桑延，你也上厕所呀？ 桑延侧头看去，就对上了向朗的脸。 你有事儿？这不是好久不见了吗？就打个招呼呀。 向朗声线清润，闲聊似的说道。 哎呀，说来咱俩虽然在一个公司，但也没有碰过几次面啊。 桑延懒得理他，向朗也不在意他的态度，只是觉得好笑。 你怎么总对我这种态度呀？从高中的时候就这样。 桑延瞥他，要笑不笑道：“ 你就是长得挺讨人嫌的。” 解决完，桑延转身往洗手台的方向走。 你也不用这样吧，我跟以凡就是朋友，你这都针对我多久了？ 向朗跟了上来，提到这儿又想起一件事儿。 对了，我之前说的那个跟以凡约好一起上颐和大学的事情也是瞎扯的。 听到这话，桑延缓慢抬眼。 我当时就是存心给你找不痛快，看你没什么反应，还觉得挺没意思的。不过都过了这么久了，也不用罚喝酒了吧？啊，你可别为这事儿迁怒以凡啊。 向朗打开水龙头笑道。桑延轻嗤了一声，向朗饶有兴致地瞧他，有点感慨，这两人这么多年之后还是在一起了。 哎，说实话，之前我一直以为你是最有机会追到以凡的，不过你还是运气太差了。我感觉啊，要不是因为以凡得跟着他大伯一块儿搬到北隅，你俩应该早就在一起了吧。 大伯，桑延的视线一停。 是啊，他不是住在他奶奶那儿吗？不是，他一开始住在他奶奶那儿，后来呢一直住他大伯那儿。 可能是觉得聊太久了，向朗也没有继续提，往外走说道。 我走了啊，工作去了。 桑延还站在原地，眼睫垂下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下午6点一到，桑延准时出了公司，开车到南武广电楼下。他找了个位置停车，把车窗降下，给温以凡发了一条消息，说到了。温以凡回得很快， 马上，你等一下。 桑延的指尖在窗沿上轻点，还想着向朗刚刚的话，有些心不在焉。高中的时候，温以凡住在大伯家，却告诉他自己一直跟奶奶住。他那个舅舅是他大伯母的弟弟。高考录取结果出来那天，他去北隅找他，碰到这个舅舅在纠缠他。温以凡说自己不认识这个人。再结合这段时间，温以凡碰到那个男人之后的情绪，桑延的唇线渐渐地拉直了，脑子里渐渐浮现起一个让他极为不想相信的猜测。他不敢再去想，侧过头拿起烟盒抽了一根烟出来。在这个时候，桑延突然听到有人喊他：“ 桑延哥。” 闻声，桑延看过去，就对上了傅壮那双大大的眼睛。傅壮过来趴在他车窗前，格外的自来熟。 你又来接以凡姐下班呀？ 桑延碰到他好几回了，这会儿实在没有什么心情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 哎，你真是绝世好男友。 傅壮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。 不过最近你应该都不用太担心了， 那变态男人现在被派出所扣着了，近期应该都没有什么事情。 桑延偏头抓住了其中四个字，变态男人。 对啊，猥琐又恶心，说的那些话我光听着都要气死了。 傅壮越说越愤怒，音量也升了上来， 一直说以凡姐是他外甥女什么的，这段时间也老是来台里骚扰他，昨天还闹到派出所了。 派出所吗？桑延的声音渐轻，傅壮点头。 啊，以凡姐被他推了一下，腿被树枝刮了，流了好多血，看着可疼了。 说了好半天，傅壮才反应过来，有些奇怪。 桑延哥，你不知道吗？以凡姐没有跟你提。 桑延把玩着手中的烟，沉默了几秒，说： 提了。 怕耽误了桑延的行程，收到他的消息之后，温以凡也不敢磨蹭。他出了单位，在熟悉的地方找到桑延的车，上了副驾驶之后问道： 要不要我开过去？ 不用。 桑延不再多言，直接发动了车子。温以凡点头，低头翻出手机提到： 对了，我昨晚帮你挑了几家酒店，都是在一大附近的，现在是暑假，那边酒店有很多空房，也不用着急订，你等会儿看看比较喜欢哪个，我再给你订。 嗯。桑延嗯了一声，察觉到他的寡言，温一凡侧头看了过去，他正想说话，又瞬间注意到车子开的方向好像不太对，迟疑道： 你是不是开错了？我们现在是要去机场，这条路是回家的。 先回家一趟。 桑延继续看着前方，语气偏冷。温以凡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犹豫着问道： 你是有东西没带吗？ 嗯。 桑延又敷衍似的嗯了一声。温以凡瞅了一眼时间， 那我们得快点，我怕你赶不上飞机。 莫名其妙的，温以凡觉得这会儿车内的气压极低，他有些不安，又眼皮直跳，忍不住问道： 你今天心情不好吗？ 桑延没有吭声。 怎么了？ 见桑延还是不说话，温以凡又自顾自地说了点高兴的事儿，希望能让桑延的心情好点。见他没有聊天的欲望，才慢慢地停下了话茬。温以凡有点愁，又有点山雨欲来的感觉。一路开到上都花城的地下车库，下了车之后，桑延伸手牵住温以凡的手腕，往电梯的方向走。温以凡盯着他的侧脸，不知怎么的，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却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试图说几句话哄桑延开心，桑延会回应他，语气却跟以往的任何一次都不同，一直冷淡至极，似乎只是接个话，不想让温以凡尴尬。但实际上，桑延并没有任何说话的欲望。上到16层，桑延拿出钥匙打开门，两人走了进去。温以凡站在玄关，并不打算脱鞋。 那你快去拿啊！ 没等温以凡说完，桑延把他抱了起来，搁在鞋柜上。他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像是想确认什么，于是直截了当地将温以凡的裤脚顺着往上捋。温以凡的面色一僵，在这一瞬间，因为桑延的举动，他明白了他这坏情绪的缘由。温以凡下意识地去拦住他的动作，桑延的反应很快，完全不把他这点反抗放在眼中。他 他单手固定住温以凡的双手，强硬地继续往上捋，直到捋到大腿根。温以凡的腿白皙细嫩，没有半点伤痕。桑延的动作停下，又抬眸看了他一眼，一声不吭地开始捋另一条裤腿。温以凡这才真正的急了，却也挣脱不开他的力道。 桑延， 刚捋到大腿的位置，桑延清晰地看到温以凡腿上的伤痕，好几道血痕，尚未结痂，有几处还能见到血，泛着红肿，极为的触目惊心。这一刻，桑延的火气才像是彻底被点燃了。他闭了闭眼，按捺着火，问道：怎么弄的？从单位楼下到家里的一路上，桑延的情绪都格外不对。进家门之后，他所做的举动目的性也很强，明显是从谁的口中得知了这件事儿。温以凡顺着他的话，垂头盯着自己腿上的伤口，挣扎也随之停了下来。 被推了一下，被树枝刮到了，不严重的，我也上药了，很快就能好。 这话一出，室内安静下来。温以凡舔了一下唇角，莫名的有点忐忑，重新抬起眼，对上了桑延的目光。他的神色无波无澜，似是在等，等着温以凡接下来的话。持续了好一会儿，桑延似是没有耐性了。 说完了。谁推的？ 说是我舅舅的那个男人。 温以凡实话实说。桑延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。 多久了？ 啊？ 他缠着你多久了？ 没有。 温以凡条件反射的否认。桑延像是没有听见他否认一样，继续说： 从上次他在加班缠着你开始，还是更之前？ 不是，我也没有怎么碰到过他，我之前都不知道他在南屋，而且这段时间也没有。 这段时间？所以是多久？ 桑延打断他的话，一字一顿道： 温以凡，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。这句话，这段时间，我跟你说过多少回？ 桑延气急反笑。过了那么久，再度听到桑延喊自己的本名，温以凡有点发愣。他动了动唇，忽然有点不敢说话了。半晌后，才讷讷道： 抱歉。 桑延看着他： 我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种事情影响两个人的心情，而且我没有觉得是什么大事情，都是我自己可以解决的。 没觉得是什么大事情？那什么才算大事儿？ 桑延轻飘飘地重复着他的话，语气中不带任何温度。温以凡答不出来。 一定要我问一句，你才答一句，是吗？就算真出了什么事情，对你来说也不算大事儿，是这样吗？ 桑延盯着他，声音又冷又硬。 温以凡，你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吗？ 桑延的喉结滚了滚，说道。这会让他觉得两人的关系好像就终止于此了。不管他桑延在做什么，他都根本走不进他的心里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